洛洛，洛洛，你不舒服啊？ 没什么。 小心点啊，洛洛姐姐，郭冰川了，抓紧喽！ 哎， 洛洛，小心，这里是海拔4700米，你嘴唇发青，这是严重的高山反应。你能坚持下来吗？ 我能坚持。 好。啊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 啊， 前面，啊，那个马鞍形的山口，就是打板，那有5500米高呢。你呀，不听话，不该跟着我们一起来的。你没有高山生活的经验。你以为跟着我们出来是好玩的吗？ 我知道会很难受，很痛苦，可我需要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事。哎 呀，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吗？ 因为我在努力地了解你。啊！ 洛洛，洛洛，头疼是吗？ 啊，像要炸开了一样。 你要坚持。只要上了打板，就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坚持。翻过了打板，就是胜利。来，手抓紧坐垫，千万别松开，啊！ 我的头疼！ 别松手，别松手！雪，洛洛，洛洛， 姐姐，洛洛姐姐， 洛洛，洛洛。洛洛，他高山反应太强烈了，头疼就松开了手去捂头。啊，你快牵住牦牛，我把他抱起来。 洛洛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姐姐， 放下我， 姐姐， 放下，就是死，我也要。翻过打吧， 姐姐。 洛洛。 啊！哎呀，他昏过去了。 洛洛，我的女儿。爸爸不是不想认你，25年了，你不知道。我多想叫你一声， 啊，爸爸，看，又要起风了。 啊，郭丽明儿， 啊， 来，你扶着他。我先骑到牦牛背上， 啊， 你把他扶上来。 哎，好， 我抱着他走。 救 洛洛， 救 你要坚强，千万别昏过去。你睁开眼睛看看这高原的景色多雄伟，你再看看天空多么蓝啊，你看看，快看看呐！ 放下我！ 不，你这样会好受一些的。 你真好， 傻孩子。